管它一朵一放心上，足够三生三世背影成双， 背影成双 在水一相认，就让情分。 是前不久张碧晨的一首榜上歌，电视剧《烈火如歌》的主题曲《听雪》，创作人正是为张碧晨打造凉凉的弹弦和流畅。影视当中感人的故事、鲜活形象深得大众的喜欢，而 OST 借助影视剧的热播得以走进寻常百姓家。张碧晨这些年演唱了具有流量的影视单曲，这其中以中国风为主，简洁清雅的无声音阶，对仗工整的歌词，加上张碧晨丰沛的歌唱，让他在影视歌曲占有一席之地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他为热播剧《花千骨》演唱的主题曲《年轮》。 眼圈勾勒成指纹，印在我的嘴唇，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，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了黄昏，寒夜剩我一个人等清晨。世间最毒的仇恨是有缘却无分，可惜你从未心疼我的笨。荒草丛生的青春倒也过得安稳，代替你陪着我的是年轮。数着一圈圈年轮，我认真将心事都封存，密密麻麻是我的自尊，就带一丝丝离分。我承认曾幻想过永恒，可惜从没人陪我演这剧本。 最怕有一天你就这样不见了，一次黑夜没有，仿佛从未出现过。我习惯的转身，那边空空没有人，只能停住了傻傻的出神。难道是场大梦，我正慢慢醒过来，还是怪我想象太多，终于变疯呆。可是我的手心 同样是一首 OST 电影《从天而降》的插曲，如果一切都没有发生过，演唱者是今天这个小时的主角张碧晨。张碧晨出道之前接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，在控制自己的声音上面，他算是高段位的歌手，无论哪种风格他都可以驾轻就熟，加上是歌坛比较少见的女中音，这也更加能够凸显他声音的辨识度和质感。影视歌曲风格相对局限比较多，回归到个人音乐专辑当中呢，张碧晨更为外放，风格会更加的多元。接下来是他首张专辑《开往早晨的午夜》当中，这首 R&B 结合节奏布鲁斯，欧美范儿十足的《It's Love》。这里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做不掉的不去，告诫的跌不休， 真切，像忘却了伤疤，像忘却了代价。Only one shade声音，就算堕落天际，毫不犹豫。狂风伴雨，剪最美的曙光，把心交出来。我知道会有一个他，折磨的荒唐，虽然泪流下来吗？在我离开，感叹窗好强，再怎么凝滞，漆黑都被他松绑。生存的迷宫，清晰的太美，像挤满了雪花，像挤满了挣扎。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摩天大楼太稀有，人人高贵富有，表情温柔怕献丑，没人吐出骨头，你们谁畏惧帮手？摩天大楼是骷髅。

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收听麒麟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情歌特辑。今天关注张碧晨，从好声音就已经看出他对情歌有非常好的领悟和驾驭能力，很擅长将音色和感情融合在一起。慢板情歌的温柔细腻，还有快歌的洒脱，个性呈现出多变的张碧晨来。接下来张碧晨在歌曲当中展示了她唱腔的张力，从温柔到爆裂，颓废的声线又富有能量。来听这首歌叫《撕裂》。 小心翼翼的划着不能赤裸的脸，穿上华衣美服把灵魂遮掩，美丽一切为街道上的曲折，霓虹之下相扶抽象画作，是那个色调不对，让画面只剩黑白灰，焦点明亮色彩重新着色涂改，打碎 下锁也偶尔靠想象，怎样的色彩能表达立场，用无可替代的力量。色调不对，让画面只剩黑白灰，找点明亮色彩，重新着色涂改。 这是2018年4月上线的歌曲《染》，是张碧晨即将发行新专辑的第三首对外曝光的单曲。除了为影视作品诠释富有戏剧感的 OST， 回归到个人专辑当中，他要追求很多的东西啊。他非常看重专辑当中作品是否有深度，是否能够打动别人。下面这首歌是张碧晨二专当中的新歌，以化繁为简的方式唱爱情当中的纯粹，来听《极》。极光的极， 清冷湖水环绕着火山，就连伤悲也热烈被渲染，两个极端越反差越纠缠，彼此为难，冲突又自在。 没完。

方，是否你会带着我未曾看过的色彩，装扮我长长的裙摆，是否我会用我未曾说过的言语吐露着浪漫情怀。暮色深深，秘密小路镌刻着往日恋痕，你说一声我也默认，我们在这月光下十指生根，仿佛远方传来悠扬的恋曲，见证了此刻甜蜜，终于我在你怀里翩翩舞蹈，从此再不怕衰老。 晨时分，由我们来陪伴。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。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 可是你还记得吗？那年盛夏，那个傻瓜说的傻话，陪着你回家，陪着你长大，每天都记得打电话。可是你还记得吗？那大下最后一次送你回家，我没有讲话，因为怕眼泪落下，还有些忘不掉的，你说那就记得吧，不放下也许是最好的方向，曾经给我的牵挂，说还依然牵挂，只不过已不需要回答，来回争吵过多少啊，反复试探了多久了，你说何必浪费最宝贵的年华，有些缘分是注定的，怎么努力也没办法，小树发过芽也未必能开花，可是你还记得吗？那年盛夏，那个傻瓜说的傻话，陪着你回家，陪着你长大，每天都记得打电话，可是你还记得吗？那道晚霞最后一次送你回家，我没有讲话，因为怕眼泪落下。可是你还记得吗？那年盛夏，那个傻瓜说的傻话，陪着你回家，陪着你长大，每天都记得打电话，可是你还记得吗？那道晚霞最后一次送你回家，我没有讲话，因为怕眼泪落下，我没有讲话。